张开双眼看，有一天我会见到我的梦中有谁，有一天我会飞过世界的背。 queen of my world, you're the queen of my heart. Every bit of you, your hands and face and your heart. You're the queen of my world, you're the queen of my heart. Every bit of you, your tears and fears and your love. You're the queen of my world, you're the queen of my heart. I want every bit of you, your soul, sweat and your spark. You're the queen of my world, you're the queen of my heart. I want every bit of you, I never tear you apart. 时刻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 大牌主打歌总有一首歌是特别为你准备的。各位好，如果说你曾经听过很多台湾早年的流行歌曲，从最早真正接触到流行歌曲的那一代人，也许很难忘记接下来我们要带给你听到的这首歌。我说的是它的 MTV 的场景，雪白的脸，艳红的唇，黑夜风雪中奔跑的少女，以及风中摇曳的纸伞。 这首歌的演唱人就是最早带给我们都会红唇女郎感觉的黄莺莺，也就是从这首《雪在烧》开始，我们开始关心那张风中雪中苍白精致的面孔。 我的心是坚硬岩石，不曾动摇，我的爱是赤红泉美，未曾来到，任凭 多年以来剑走偏锋的黄莺莺算是一个被舆论冷落的例子。原来叫做黄露仪的时候，她给人的大致印象似乎是唯美，因为她的声音非常轻柔美丽。后来她叫做黄莺莺，开始通过她的歌来抒发激情和生命当中的种种跌宕起伏。黄莺莺有过很多动人的经典的歌，比如说电影《阮玲玉》当中的主题曲《葬心》，而那首《葬心》也是由小虫来作词，我们就来听一听跟小虫有着密切关系的任贤齐。因为对于任贤齐来说，小虫几乎是带他出道，并且一手将他打造成实力巨星的恩师。 你还是每夜点着灯，你期待他会回来敲门吗？你知道爱情每个准，他终究是人，